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大师品第38儿时俱受舍利子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，毕竟净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应敬礼。诸天人等所亲奉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染着。世间诸法不能污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一切三界依旋。能除烦恼诸见暗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上首，与一切种菩提分法极尊胜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安隐，永断一切惊恐逼迫灾横事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施光明，摄受诸有情，令得无眼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中道，令失路者离两边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善能发生一切相智，永断一切烦恼相续，并习其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菩萨所修一切佛法，从此生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不灭，自相空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一切生死，非常非坏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医护，施诸有情正法宝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成圆满如来实力，一切他论皆能服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转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，达一切法无转远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法无倒自性，显了无性自性空故。世尊，若诸菩萨若去菩萨乘者，若诸声闻若去声闻乘者，若诸独觉若去独觉乘者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诸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是诸有情住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大师供养礼敬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供养礼敬大师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大师不异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不异大师，大师即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大师。舍利子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。舍利子，一切菩萨摩诃萨独觉阿罗汉乃至欲流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。舍利子，一切世间十善业道皆由般若波罗蜜多 而得出现。舍利子，一切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五神通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。舍利子，一切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。舍利子，一切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、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、如是乃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乃至一切相智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。时天地士作是念言：今舍利子，何因缘故问佛此事？念已，即白舍利子言：大德，今者有何因缘，发如是问？时舍利子告地士言：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持故，方便善巧，能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无量众，入无余依般涅盘界，乃至法灭。于其中间所有一切功德善根，若诸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余有情类功德善根，如是一切皆以无相，即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何即乘凉，现前随喜，即随喜已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由是因缘，故问此事。佛赐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超胜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，无量倍数。乔释迦，如生盲者，若百、若千、若多百千，无净眼者，而为前导，忧尚不能进去正道，况能远至安隐丰乐国邑王都？如是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，诸生盲众，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眼者导，尚不能去菩萨正道，况能远达一切智成？佛赐乔释迦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，要有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引故，名有目者；复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持故，此五方得到彼岸名。十天地士便白具受舍利子言：如大德说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，要有般若波罗蜜多所摄持故，乃得名为到彼岸者。岂不应说，要有布施乃至净律波罗蜜多所摄持故，于五乃得到彼岸名？若尔，何缘独赞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互相摄持，能到彼岸。然诸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势力，方便善巧，能速圆满所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，非诸前五能办实事。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为最、为圣、为尊、为高、为妙、为微妙、为上、为无上，无等无等等，由是因缘独赞般若超胜于五波罗蜜多。而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 云何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乃至识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眼处乃至意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色处乃至法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眼界乃至意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色界乃至法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眼处乃至意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为引发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之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不为引发色乃至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以色乃至一切法，无作、无生、无得、无坏、无自性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乃至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何法合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与一切法合，以不合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。舍利子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何等一切法合？世尊告曰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善法合，不与非善法合，不与世间法合，不与出世间法合，不与有漏法合，不与无漏法合，不与有罪法合，不与无罪法合，不与有为法合，不与无为法合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得故，不可说与如是法合。十天地是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其意不与一切相之合？佛言：乔释迦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与一切相之合，由此于彼无所得故。世尊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相智无合亦无得？乔释迦，非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相智如名如相如其所作有何有得？世尊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相智亦可说有何有得？乔释迦，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相智如名相等，无受无取无住无断无执无舍 如是何得？而无何得？乔世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亦如名相等，无受无取，无住无断，无执无舍，如是何得而无何得？时天地士复白佛言：昔有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一切法无生无灭，无作无成，无得无坏，无自性故。而现在前，虽有何有得，而无何无得，如是理去，不可思议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法合，或不与诸法合，是菩萨摩诃萨具舍般若波罗蜜多，具远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善现，复有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舍远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，非真实，不坚固，不自在，是菩萨摩诃萨舍远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不信何法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，不信受想行识，不信眼处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，不信色处，不信声香味触法处，不信眼界，不信耳鼻舌身意界，不信色界，不信声香味触法界，不信眼识界，不信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不信眼处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，不信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信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信境界安忍精进净虑波罗蜜多，不信内空，不信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于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无散空，本性空，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不信四念住，不信四正端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如是乃至不信佛实力，不信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不信欲留果，不信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不信独觉菩提，不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不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信一切智，不信道相智一切相智。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、广说乃至不信一切相智？佛言：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一切色不可得故，虽信般若波罗蜜多而不信色；广说乃至观一切相智不可得故，虽信般若波罗蜜多而不信一切相智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、广说乃至不信一切相智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 师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善信，汝缘何意作如是说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善信对曰：师尊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乃至识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处乃至意处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色处乃至法处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界乃至意界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色界乃至法界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处乃至意处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作大不作小，如是乃至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作大不作小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不作集，不作散，如是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，与受想行识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，如是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受想行识不作广，不作狭，如是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强，不作弱，与受想行识不作强，不作弱，如是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强，不作弱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作强，不作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心去大乘，依止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大不作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不作大不作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 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那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强，不作弱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强，不作弱。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强，不作弱。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不作强，不作弱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心趣大乘，依止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大作小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大作小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大作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大作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作集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亦作集作散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集作散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集作散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量作非量，与受想行识亦作量作非量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量作非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量作非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作广作狭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广作狭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广作狭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广作狭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作强作弱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强作弱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强作弱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强作弱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心趣大乘，不依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不作大，不作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作量，不作非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不作量，不作非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强，不作弱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强， 不做弱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做强不做弱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不做强不做弱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心去大乘，不依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大作小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大作小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大作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大作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集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亦作集作散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集作散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集作散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量作非量，与受想行识亦作量作非量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量作非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量作非量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广作狭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广作狭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广作狭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广作狭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强作弱，与受想行识亦作强作弱，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作强作弱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作强作弱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受想行识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受想行识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与受想行识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受想行识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与受想行识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：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受想行识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若作即散，不作即散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即散，不作即散；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作即散，不作即散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若作即散，不作即散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若作量非量，不作量非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；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若作强弱，不作强弱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有情无生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色无生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受想行识无生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生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生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世尊，有情无自性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色无自性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受想行识无自性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自性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自性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世尊，有情无所有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色无所有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受想行识无所有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所有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世尊，有情空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色空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受想行识空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空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世尊，有情远离故， 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色远离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受想行识远离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远离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世尊，有情不可得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色不可得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受想行识不可得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不可得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世尊，有情不可思议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色不可思议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思议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不可思议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世尊，有情无坏灭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灭。色无坏灭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灭。受想行识无坏灭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灭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坏灭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灭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坏灭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灭。世尊，有情无觉知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色无觉知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受想行识无觉知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觉知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觉知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世尊，有情力不成就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力不成就。色力不成就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力不成就。受想行识力不成就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力不成就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力不成就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力不成就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力不成就故，当观般若波罗蜜多亦力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。第二分，地狱品第39之一。儿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已经几时，曾亲供养即所如来应证等觉，修习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以久如，云何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？佛告舍利子： 若菩萨蒙萨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信解者，是菩萨蒙萨。从十方净伽沙等世界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法会中末，来生此间，是菩萨蒙萨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胝那由他劫，是菩萨蒙萨，已曾亲近供养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如来应证等觉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常勤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胝那由他劫，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若见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作是念：我见大师，闻大师说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以无相无二无所得为方便，能正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趣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若见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作是念：我见大师，闻大师说。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未有能闻能见者否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无能闻即能见者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非所闻所见法故。善现，般若波罗蜜多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内空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思念住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乃至八圣道之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如是乃至如来实力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见无闻，诸法顿故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亦于无上正等菩提积行久如，乃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善现，于此事中应分别说。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既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修学静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，不坏诸法，不见诸法有增有减，常不远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正行，常不远离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欲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等，随意能办，亦能于彼诸如来所种诸善根，令速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随受身处，不堕母腹胞胎众生，心常不与烦恼杂住，亦曾不起二乘之心。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殊胜神通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卷 第434